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。他的音乐当中呢，会把很多中国元素跟欧美的流行音乐相结合，所以呢，搭配出了这种非常有意思的中国风音乐。而接下来这位尚雯婕现在也是走在潮流的尖端，不过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刚刚出道时候没多久发行的这首中文作品《有了爱》。 说爱的故事会有你的名字，这故事的开始永远没必，你牵我的手，你亲我的样子，我低下了头，害羞的影子。没有最温柔的心，没有最浪漫的背景，那一定是爱的魔力把一切变美丽。没有最迷人的眼睛，没有最动人的言语，那一定是爱的魔力把一切变美丽。啊，有了爱，有了爱，每天都燃起了。 漂流，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，我问她幸福与否，她哭着点了点头。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，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，就让我随你去。

FM1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。得益于十多亿美元融资的支持，70多家公司呢正在争夺共享单车的市场份额。而在中国备受交通堵塞问题困扰的城市里面，这些公司呢一共投放了超过1600多万辆共享单车。而这些初创公司重塑了城市景观，他们那些配备了 GPS 和电子锁的自行车几乎遍布了城市的每个角落。这种铺天盖地的方式让美国的硅谷也望尘莫及呀。 我带着一颗疲惫的心走了，我知道自己在你心里已不重要。虽然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也许对于你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回忆。沉重的心走了，我知道自己没有勇气道别离。虽然我们曾经拥有过，但是对于你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回忆。真心付出一切是为了承受孤单和寂寞，我知道你不敢对我坦白，试图要看到我的伤怀。虽然你没有说要离开我，我已经感到你不再属于我。如果你还爱我，你不会对我如此的冷漠，又怎会让我在漫漫长夜独自徘徊？如果你还爱我，你不会对我如此的冷漠，我只能含着眼泪默默地离开。 如果你还爱我， 我们说到呢，共享单车越来越受欢迎，但是呢，也出现了一系列的乱象。因为共享单车初创公司呢，并没有设置固定的停放点，用户在街道和广场上随意停放自行车，既阻碍了交通，也堵塞了人行道。成千上万辆的共享单车被偷走，小偷们将这些自行车或据为己有，或拆出零件变卖。而共享单车呢，还被人们用来发泄怒气，成为破坏者的恶作剧对象。他们有的被挂在树上，有的被埋在建筑工地里，或者是扔进湖里和河里。所以有时候雷克斯听到这样的新闻，真为那些共享单车公司感觉心疼了。 相信科学，你所有选择的结果是不是真的有因果？我无法透彻， 无法透彻， 也无法舍得， 无法舍得， 太多可能和组合， 组合， 我只好依赖行动了。 哦，猜猜看，合不合拍？哦，可不可以记得存在？ 记得存在。 没火台，真火卖，卖火卖，给我赚，真火卖，好火坏，快火慢，喝火柴，一火难，双火淡，心火爱，黑火白，没火难，很火， 真火帅， 没火台，真火卖，卖火卖，给我赚，真火白，好火坏。 等到没有梦，所有感觉已成空，就让一切都随风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？所有真情的感动，已消失无影踪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等你等到没有梦，所有

爱情地图，想找到通往永恒的路，却各自希望对方能让自己知道，两人共同的幸福，让一场旅程变成一赌注，争执让聪明的人糊涂，在不觉间曾不意企图，而等到我们终于蓦然惊觉前方再也没有去处，回首又已经点燃不出来时的路， 11:45。我们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一零三三风和盛空最美的声音。 看大海，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3天2晚，吃住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万，文胸天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无

千年来不满意自己自身的自由，心有一件一生的秘密，是否在爱着不灭，就是曾经的那么深，从头到尾的看见面原来都还是三圈，心疼的另一边将我真正的脸经过这些年第一的时间，我在水里飞扬常常落叶，你也不能这样有一种人让人 有种味道叫做家。有一天雷克斯去一家土菜馆吃菜，这家餐馆呢说他们准备了一种养生茶，叫做土家养生茶。当我喝了一口之后，就是感觉神清气爽，然后仔细看了一下茶包，里面放了柠檬草，放了薄荷、大麦以及茶叶，所以这样泡出来的茶能不好喝吗？听了我的介绍之后，今天不妨在家里就好好的来炮制一下这一份养生茶吧。边喝茶边听歌是一种惬意的生活方式，送上陈奕迅的海胆给你。 怪前人多么坏，怪生活多难挨，怪繁华太快玩，一个人好精彩，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乱，路上人有感叹，活得像个海胆。 生肖跑得真短，我的浪不必守规矩，没有相信捧哏是有机，风流现在不想追击，上了女主人欠我的感情，和谁脱单暂时还不急，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泡酒冰哭整晚，爱是个门拖着我出门去，忘了再设计小心机，实在就抵消不了深夜的孤寂。 怪前人多么坏，怪生活多难挨，怪桃花开太晚，一个人好精彩，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乱，不承认有感叹，我的像个海胆。 去哪里森林后面多烟雨，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，朝而浪费可不能总比前昨晚的气枕上我呼吸，但离此别靠近，不负只是对爱也中过红名，假装二十几交片的门，爱不是会再算并没有玄机。 赚钱人多么坏，但生活多难挨，怪桃花开太晚，一个人好精彩，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乱，不承认有感叹，我的像个海胆。 是个门拖着我出门去， 忘了暂时提醒

世界，挑战了你的使命，我的使命不是同一边。用尽真相，多看反复坚持誓言，只是我望着海面，感觉永远模糊了视线。会不会有一天，时间真的能倒退，退回你的我的对不起的悠悠的岁月？也许会有一天，世界真的有终点。需要和你举起唯一两个天，能再干一杯。这是你买的资本，买的手段，买的展演，却发现全部到底停不了的还是那些一线是只有人民，只有宿命，只好宿醉，这真是高的小的低的低的却完全受骗。承受这种反常换了一场磨练，不再描述的梦想，有没有小小的不见，有许多好像流泪，好像流泪，全都眼泪，谁敢看你会不会，他会不会带着同学会。他在等你，你在等我，我在等谁，有时却还在没睡，电话没等，心情没准备，天空不能黑了，又亮亮了又黑，把光影散在上平，跟着装备在梦里起飞。会不会有一天，时间真的能倒退，退回你的我的对不起的悠悠的岁月？也许会有一天，世界真的有终点，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，和你再干一杯。不去的悠悠的岁月，也许会有一天，世界真的有终点，非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，和你再干一杯。终究会有一天，我们都变成昨天，是你陪我走过一生一回匆匆的时间。说对你的感谢，和你再干一杯，再干一杯永远。Cause I'm the one say say say come here 干杯。雷克斯说道，在比利时呢有家酒店，如果你是一个人住宿的话呢，你可以向酒店来租借一条金鱼陪你过夜。这家酒店呢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机场附近，是一家四星酒店，一晚的房间标价呢大约是600多欧元，而租借一条金鱼一晚的价格呢是3.5欧元。租金鱼的故事听起来好像有点离奇，不过确实千真万确，而且在网络上对于他们酒店的评价还是挺好的呢。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，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我能感觉

怀玉的作品 Ti Amo。 雷克斯说道，在比利时的酒店你可以租借一条金鱼来陪你过夜，以免你一个人太孤单。这个故事火了之后呢，一些媒体去采访了这家酒店，酒店经理也证实了从2013年开始就推出了租借金鱼的服务，还挺受顾客欢迎的。不过呢，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听了这个消息之后，他们就不开心了，他们认为酒店利用动物来赚钱，把他们关在小小的鱼缸里面真的很可怜。不过酒店的回应是，他们对于这些金鱼养得特别好，在进入那小玻璃缸之前呢，他们会有一个大缸子让他们自由游泳，而且有一些金鱼在这个酒店里已经生活了4年半了，足见这个酒店对于他们的待遇应该不错呀。 Hey you， 就是你，请靠近我怀里，别假装不在意， 谁遇见你变大人也会认输，也不是骂是你，我只想问为什么喜欢你，我也喜欢你， 有人的天色望着看出头才会一直玩耍心机， 最低低就是你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，他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？是思念的忧伤。

举手投足关系三和形象，点点滴滴折射文明素质。让我们从现在起携手并肩，身体力行，共同维护好三和的环境卫生。三和市环境卫生管理局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家乡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和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能量音乐时间正在进行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。今天说到了住酒店，然后租金鱼，不过得花3.5欧元。突然间想起有一次自己住一个酒店的时候呢，里面就养着一条金鱼，还不用花钱租，突然之间真是觉得自己赚到了。不过说起金鱼，真想稍后时间去花鸟鱼虫市场看看那些可爱的小生物们。雷克斯在这里要祝大家周末愉快，稍后时间会有看得最远的长颈鹿 Lemon 为你带来远眺音乐时间，在星期一上午的10点，能量音乐时间，我们再见吧。 眼睛仿佛起了雾，也许只是镜片模糊，除了自己已经很久没接触，另一个人体贴照顾，我们一种交流相处和爱情显得生疏，因为倔强的缘故，错过缘分，与却为伍，我有束缚，却又